了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。几个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。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也把荷叶有春天。 我希望和不改观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。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应该是我不该问，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。

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，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哦，令我心碎的记忆。他那轻盈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轻柔的声音，怜悯着我的心意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。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青春等着你，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清醒，哦，不要哭泣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专注所以专业，精心所以精彩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专注奉献经典歌曲。我是小刚，周传雄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 什么可以麻醉？情绪太多，怎敢面对？不是不要你陪，有些事你无法体会，卸下了防备，孤独跟随。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，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。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，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。我的心太乱，要